我们现在上课。先跟各位调整一下那个上次讲的空行那个地方哈，这个讲义四的第九页哈，讲到空行这边呢，说复作是念啊，唯于今者唯有诸根，唯有境界，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唯有其心，唯有假名我我所法，唯有其见，唯有假立此中可得，除此正无若过若增。好，这个地方把它稍微再分一下哈。这个唯有诸根，唯有境界呢，那就应该是色蕴，我们把它用那个五蕴把它配一下，那这个就是色蕴。好，唯有从彼所生诸受呢，那就是受蕴了哈。那么上一次讲的时候呢，我把这个心所法呢，也用受蕴来代表，那么我们这边稍微改一下呢，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讲五蕴的时候，其他的心所法都归纳到行蕴里头去，这是一般的分类方法。所以呢，那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更改一下，受蕴这个受呢，唯有诸受就只有受蕴哈。那么唯有其心的话呢，就是是啊，就是是蕴了。唯有假名我所法呢，那么这个就是想蕴啊，这就是想蕴。这个唯有其见呢，唯有假立呢，这两个呢都是行蕴所摄啊。那么这个唯有其见呢，就是包括了意业啊；唯有假立呢，就是包括了身与业。那么其他的行心说法呢，也就照这个一般所讲的呢，就归纳在这个行运里面啊。所以就做一个稍微做一个更改这个地方。那上次说这个地方你要稍微记一下啊，背一下，因为以后讲课的时候会用到。就只有这个可得啊。那么后面那一段呢，如是唯有诸蕴可得呢，于诸蕴中无有长恒坚住主宰，或说为我，或说有情，或复于此说为生者、老者、病者及死者，或复说彼能造诸业，能受种种果及一书。这个呢，如果大家能的话呢，也把它记一下啊。就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什么是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无，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是调整一下上一次所讲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苦地的事情呢，讲完了。那么这一次呢，就开始讲极地的事情。那么极地四行呢，就是阴行、极行、起行、圆行啊。极地，极地就是苦地的阴呢，而极地呢是以贪爱为主，所以呢爱就是苦的阴。那么这里就用阴、极、起、圆四行来说明极地。第一个先说阴行，以阴行为了知爱能引苦故，说明为阴。就是阴行呢，是从爱能引苦这一方面来说的。那么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爱啊。那么依照大毗婆沙论呢，他解释爱的自性里头说呢，爱有染污跟不染污两种爱啊。那么这个染污的爱呢，就是贪爱，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能引苦的爱。染污爱呢，就是对我们的生命自体的贪着，叫做染污爱。对我们的内身，因为对于生命体的贪着呢，对于我们的内身跟外境呢，生起了贪爱。这是染污爱。那么于伽师地论呢， 也依照四种颠倒呢将爱分类啊。由于对于常的颠倒呢有爱升起啊，升起的叫做后有爱。那么对于乐跟净的颠倒的爱着而升起的爱呢叫做喜贪俱行爱跟比比希望爱。那么对于我的颠倒的爱着呢而升起来的呢叫做独爱啊。有这四种爱，那这四种呢都是属于染污爱。那么什么是不染污爱呢？那不染污爱呢就是对于这个境界哈，我们有信心，如果不求取的话呢那就是非爱。那么对于境界有信心呢，我们要求取的话呢，那这就是不染污爱啊。比如我们经常讲的善法欲，你说善法欲也是一种爱啊，但是善法欲是因为我们要求解脱啊，所以呢要求要出家要学习佛法，所以这是属于呢不染污爱啊，还有净性在里面。那么染污爱呢分成四种爱呢，我们把这四种爱解释一下啊。第一种就是对于常颠倒而生的后有爱，后有爱就是对于未来的生命体所升起的一种希求啊，希望求取。那么喜贪俱行爱呢，它是指呢现前正受用的可爱境界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喜贪俱行爱呢就是对于已经得到但是还没有受用的可爱的境界。那么第三种喜贪俱行爱呢就是快要得到将要得到的现前的可爱的境界啊，就是那个境界现前的我马上要得到它了，这个时候生出来的呢贪着的爱叫做喜贪俱行爱的，这是第三种。所以喜贪俱行爱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可爱境界，对这个可以得到的这个可爱境界呢升起了贪着心啊，这是第二种爱。第三种呢是比比希望爱，比比希望爱呢就是有希望但是还不一定可以得到啊，所以是对于未来可爱的境界，比比可爱的境界升起希求的爱叫做比比希望爱嗯，这是第三种贪爱。第四种呢染污爱呢叫做独爱，独爱呢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爱，对于这个所执着的我呢深深单着啊。那么这种爱呢是随诸自体的，就是在三界中你不管生到哪一个地方哪一去都有我爱随诸现行啊！你不学习佛法不把这个去掉的话，你不管生到哪里你都有我爱随诸现行，那么这个就叫做独爱嗯，所以这个染污爱呢有这四种啊。那么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做爱能引苦呢啊？爱能引苦呢按辟寻记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爱呢能够种植种苦的种子在你的什么在你的事里面。我前面说这个爱呢就是染污爱，所谓染污爱呢也就是说它跟无明心所相应的爱，当我们的心遇到境界的时候呢智慧的心所不现前而是无明的心所现前啊，由于无明的心所跟你的心呢相遇了啊，共同现前了，所以相应产生了爱的活动。那么也由于这个相应的爱呢而造作了种种的行业啊，种种的行业。所以说无明原形形原事，事原明死六入除受，也就是在一刹那之间呢这后有的明舍六入触受的种子便熏习在你的什么在你的随业识里头、哎、这个就是什么爱能植众苦种子、啊、当你产生了贪爱这一刹那之间就把未来的生命体的升起的明舍六入触受的种子呢就种植在你的随业识里面了、啊、这边因为是讲小圣呢就不讲阿赖耶识，用随业识来代替啊。 如果你们学到卷九的话，应该是会看到这个名词，深流转那边会看到这个水月石的名词。那么这个就是阴行，所以呢，所谓阴行就是什么？就是种了未来种福的种子。第二个讲吉行，吉行既隐苦矣，复能招吉，令其生故，说明为吉。吉地的第二行是吉行呢，就是我们的爱呢，它除了能够隐苦之外呢，还能增强苦因的力量，称为吉。啊，吉就是增强苦因的力量。既隐苦矣，复能招吉，令其生故，说明为吉。啊，既隐苦矣，从阴行的由爱为源，种植了众苦种子之后呢，复能招吉，令其生故，这个爱还是什么相续不断的升起。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爱就能够滋润呢那些种下去的众苦的种子。那么这个苦种呢，就受到这个爱的滋润呢，所以这个爱就像水一样，滋润了这个苦种，啊。苦种受到了滋润以后呢，力量就开始什么？开始增长加强了。慢慢它增长加强呢，这个苦种呢，慢慢就逐渐就成熟了。那这个就叫做召集，啊，他说赋能召集，这个叫做召集，也就是用爱去滋润种子，让它的力量增强而逐渐成熟，叫做召集。在十二缘起之中呢，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就是爱缘取，取缘有。苦种种下去以后呢，刚开始受到爱水的滋润，啊，这个时候呢是属于爱枝，十二缘起之里的爱枝。慢慢它受到爱水的滋润呢，力量逐渐的增强。苦种的力量慢慢增强的时候呢，爱的力量呢也转而增上猛力了。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取枝，啊，就从爱枝进到取枝了。这个时候呢，你继续的滋润它，爱水继续的滋润苦种，苦种慢慢它成熟了。什么叫做成熟？就是说这个苦种呢，它已经能够得到果报了，啊，这个时候叫做成熟。这个时候就叫做有枝，啊，也就是什么令其生故，啊，它有能力升起未来的果报体了，啊，说明为吉。这个爱水滋润苦种而增长成熟的过程呢，就称为吉行，啊，这是第二行。那么第三行呢，就是起行。起行既生苦矣，令彼起故，说明为起，啊，这是吉地的第三行。起行既生苦矣，由于吉行呢，这个苦种呢已经成熟了，啊，它在那边等待得到果报，就是既生苦矣，令彼起故。可是呢，苦种已经成熟了呢，可是你这一期呢，生命果报体呢还没有受完，啊，你的业力还没有尽。这个时候这些成熟的种苦的种子呢，它就在随业识里头等待来受报。那么等到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果报体呢将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将要命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在命中的，应该是属于初想位，啊，到了细想位的话就昏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是初想位呢，这个时候呢你的什么？你的心就开始呢有我爱，强烈的我爱现行，想到什么自己快死了，这时候对生命体就升起了什么非常执着的爱的力量，怕生命体没有了，快死了，快没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我爱一现行以后呢，就什么引发了，啊，未来的生命体。所以一等到命中的时候，你的中有就升起了，啊，下一个生命体的中有就升起了。那中有升起以后呢，就依着，啊，造的业力呢往五趣去投胎。那么投胎了以后呢，就升起了下一期的生命果报体。那么在十二缘起之里头呢，这个就是有缘生，所以起行呢就是有缘生，说明为起，啊，这个我爱能够令下一期生命的果报体升起，称为起行。第四行就是缘行。 父于当来诸苦种子能摄受故，次第招引诸苦集故，说明为缘。我们刚刚解释了从因行集行起行，就是从一期生命果报体到另一期生命果报体。那么现在这个极地的第四行缘行呢，在十二缘起之中呢，就是生缘老死。在起行的时候呢，新的一期生命果报体升起了，而缘行呢，就是一期的生命体从出生了到老死了，从出生到老死。如果在这个期间你能够学习佛法的话，经过文思修行呢，你就有出离生死的希望。但是如果在这个从出生到老死的这一期生命中你没有学习佛法，不了解世间的真实相，那么呢，你又会为未来的生死继续的造作生命的缘起。所以说富于当来诸苦种子能摄受故，这一期生命体呢，又因为无明相应的爱呢，又开始造作未来生命体的因行，由无明缘行行缘事，又在随业识中种下了未来生命的什么冰舍六入储受的种子，由随业识来摄受这些种子，所以说富于当来诸苦种子能摄受故，又种下了未来的诸苦的种子，次第招引诸苦集故，那么同时呢，你的爱还继续现行呢，爱随又滋润这些众苦的种子，使众苦种子呢逐渐慢慢的增长成熟，到了能够得到果报，这就是集行。那么等待这一期生命结束以后，由于我爱的力量呢，这些诸苦种子呢又升起下一期的生命的体的苦果，这个就是升起苦行的起行。所以说次第招引诸苦集故，说明为缘，也就是说这个缘行的意思就是说生死流转不息的意思所以这样由于无明相应爱，从栽植这个苦种的因行滋润苦种的集行，得到苦果的起行，又开始另一期生命的因行集行苦行的循环，如此这样子呢，生死流转的循环不绝这个就是缘行的作用。所以极地四行呢，因行集行起行缘行就是在说明友情呢如何生死流转，而从这四行的观察呢，也就能够明白极地的道理。而贯连四行的呢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我们通常都在歌颂爱，我们在这个世间对不对，我们都拼命的歌颂爱是非常的伟大那么他现在怎么跟你讲，我们的生死流转就是因为有爱就是因为有爱造成我们的生死流转不绝。有时候我们就是经常会把这个爱跟这个慈悲把它搞混好像不爱就不慈悲慈悲它分成三种，那第一种慈悲叫做爱见大悲就是跟爱相应的慈悲。第二种慈悲呢是法缘慈就是二圣证入了法性以后呢他所升起的慈悲心第三种呢叫做无缘慈，大家都听过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无缘慈呢就是见到了什么真如相破除了我法二执以后大圣所起的慈悲心所以慈悲分三种，我们一般呢把这个爱跟慈悲画等号，就是从爱见大悲这个地方给它画等号但是呢爱见大悲重不重要呢？爱见大悲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从爱见大悲起来如果爱见大悲偏重于爱，从与不如理作意相应的话，那就错了如果这个爱见大悲如果跟如理作意相应的话从这边发起慈悲心，愿意广度众生愿意走解脱的路，那么这个爱见大悲呢就对了，所以要跟如理作意相应那另外来讲呢，其实呢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有漏诸行呢 都是极地，好，都是极地。但是爱的作用呢，在极地里头是最强的，它是特别的殊胜，所以呢，在极地就施舍爱是极地，是这样施舍的。那么瑜伽师地论呢，他对这个极地呢还有另外两种解释啊。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卷三至四可以参考一下。好，极地讲完了呢，我们现在讲灭地。灭地呢也有四行，就是灭行、净行、妙行、离行。灭地就是苦地的洗灭啊，称作灭地。灭地以灭尽妙离四行来观察苦地啊，观察苦灭。我们先讲第一个灭行。灭行，如是极地无余洗灭，故名为灭。灭行是灭圣地的第一行，如是极地无余洗灭，故名为灭。啊，极地就是苦因啊，也就是烦恼。无余熄灭就是这个烦恼呢熄灭了。我们通常说烦恼灭呢啊，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就是说烦恼不现行了，但是呢烦恼的种子呢它被扶住没有灭掉。那么第二种呢是烦恼不现行了，同时烦恼的种子也被灭除了，也断除了。那么这边讲的无余熄灭呢，就是后面的这一种，就是烦恼不现行，烦恼的种子也被断除了，断除了见修二惑的种子，烦恼也就不现行了。没有了烦恼种子呢，烦恼障就灭掉了，所以分段生死的流转也就断了，所以从分段生死得解脱，故名为灭啊。所以呢这个叫做灭行。修行灭行呢也是为了对这一种邪见，这是什么邪见呢，就是有外道呢执着解脱是无的见解。他们认为呢所谓的解脱就是断灭啊，以断灭见为解脱。但是灭行说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的断灭，灭是把烦恼灭掉了，把烦恼灭掉了，你的杂染生命体就没有了，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是断灭，这个是灭性，它对峙是一种邪见。第二个净行，一切苦地无余极净，故名为净。净行是灭圣地的第二行。我们讲灭行呢是从苦因的熄灭来说明灭地，那么净行呢就是从苦果的永灭来说明灭地。一切苦地无余极净，所谓苦地呢就是由烦恼所得到的生命果报体，这个苦果。现在经过学习佛法以后呢，努力的串习修行呢，将烦恼的现行跟烦恼的种子都熄灭了，没有了烦恼，当然有烦恼所引申的未来生命苦果也就再也不会升起了，所以是极净。但是由于过去的惑业所生的现在的苦果还是存在的，所以虽然有这个生命果报体，但是没有烦恼现行，所以现在诸行升起呢就任运泄灭，因为没有烦恼了，它升起来了就任运泄灭掉了。最后我们这一生的此生命尽以后呢就入涅槃了，这就是一切苦地无余极尽，众苦熄灭了，故名为尽。所以灭地呢有两种啊，这个尽性讲两种，一种是烦恼灭，另一种是什么，是生命的一直体灭。如果是灭了烦恼但是生命的果报体还存在的话，这个就是叫做有余一涅槃啊，有余一的一就是生命果报体的意思，就是烦恼灭掉了但是你的生命果报体还存在啊。如果烦恼灭了，这个生命果报体也灭掉了，就是无余一涅槃了。所以修行进行呢它也是对峙一种邪见 这是什么邪见呢？就是解脱是苦的邪见。外道认为呢，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的苦果呢，当下就是解脱。好，解脱是苦，就是这个苦果就是解脱。好，外道认为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的苦果当下就是解脱，不需要再追求解脱了，因为已经解脱了。所以说进行的时候呢，就对治这一种邪见，要重苦极尽才是解脱。重苦不极尽，你没有解脱，不是你当下就解脱了。所以我们经常在讲，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当下就是幸福。当下有两种当下，一种当下是不如理的当下，不如理作意的当下，一种呢是如理作意的当下。不如理作意的当下呢，它引导你去生死流转，这个就不幸福了。 OK， 那么如理作意的当下呢，它引导你呢去向涅槃，那么这个当下就是幸福的当下。那么成就了灭谛以后呢，也就没有所谓当下不当下的问题了。 OK， 所以当下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来讲，成就灭谛以后就没有当下不当下的问题了，因为生命的果报体不再升起了。好，我们讲完了净行呢，讲第三行妙行。即使灭尽，是第一故，是最胜故，是无上故，说明为妙。妙行是灭圣谛的第三行。好，妙行呢就是称赞什么？称赞这个灭行跟净行的功德，前面这两行的功德。那么披寻记引用分别缘处出圣法门经，以无罪来解释第一，他说是第一故，这个第一呢就是无罪的意思。是最胜故呢，就是以清净来解释最胜。是无上故，就是以安乐来解释无上。这三种妙行就是无罪、清净、无上。那么为什么灭尽二行是第一，是无罪呢？所谓无罪的意思就是无间杂染法，离非方便行。就是你的心再不跟杂染法相间杂了，在一起了，叫做无间杂染法。那么呢没有烦恼呢跟心相应呢，也就不会再造作罪业。所以说离非方便行，非方便行就是造作罪业的行为，叫做非方便行。那么你离开非方便行呢，就不再造作罪业，所以是无罪。那么这就是第一。那么为什么最胜是清净呢？一些师弟论解释清净呢，说于一永灭故。因为于一永灭呢，从此不再得到这个五取蕴的生命果报体了。我们刚刚解释一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再也没有其他的生命果报体升起了，它永远的灭除了。所以呢是清净，是最胜。那么为什么灭行净行是无上是安乐呢？一些师弟论解释这个无上呢，说于涅槃如实了之，谓之无上。因为能够如实的了之涅槃，所以呢最极安乐故。所以呢我们说灭行净行是无上是安乐。说明为妙，由于是第一，是最胜，是无上，所以说为是妙行。那么修行妙行呢，也对治一种邪见。对治什么邪见呢？就是认为禅定是究竟乐的邪见，认为禅定是究竟乐。那么外道他认为得到禅定，就是解脱了，是最极安乐处。但是不知道呢，禅定呢，即使得到了禅定，还在三界中，还在生死中。所以妙行呢，就对治这种见解，说一定要有灭行净行才是究竟的解脱。所以称赞 灭行进行呢，就是说灭行进行才是究竟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不是什么，不是禅定。所以破除禅定是究竟乐的见解。第四个离行，是常住故，永出离故，说明为离。离行是灭圣地的第四行，是常住故。所谓常住呢，就是没有生灭相。那么有为法是有生有灭的，是无常相。而灭圣地离生灭相，所以是常住的。那我们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灭行进行说要将苦地极地习灭极尽才得到灭地，那就是说什么呢？意思说灭地是先无后有的。现在离行呢，你又说什么灭地是常住的啊？一开始说它先无后有，现在说它是常住的，这是不是矛盾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说什么呢？如果灭地是常住的，那么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涅槃嘛，为什么还有苦地跟极地呢？所以他提出两个问题来问，说你说它是常住的，那么就提出这两个问题。那么回答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灭地的常住是就灭地本身没有生灭相而说它常住，而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呢，是就有没有证得灭地而说的。灭地是常住的，但是我们有情因为烦恼而没有智慧证得灭地，所以呢有苦集二地生死流转，这个是先无。我们刚刚讲先无后有嘛，那么后来学习了佛法，依照道地修行而得到了智慧，证得了灭地，灭除了苦集二地，这是后有。所以先无后有呢，就是有没有得到证得灭地的智慧，有没有习灭苦集的烦恼而说的。灭地的本身是没有生灭相，是常住的。另一方面呢，有情如果能够得到证得灭地的智慧，就能悟入涅槃，那么没有智慧呢，就不能悟入涅槃呢，而在生死中流转。所以一个是就灭地的本身无生灭相而说的，一个是你有没有证得灭地而说的，所以呢两个说法不一样。永出离故，这就是就证得灭地而说的，将烦恼的极地永断，不再有苦地的苦果，永远出离了分断生死，不再退堕三界生死中，是永远出离，叫做永出离故。说明为离，离生灭相，说是常住故，所以是离生灭相。永出离故，永离生死，所以称为离行。那么修行离行呢，也是对治一种邪见。对治什么邪见呢？就是认为得到了解脱又会退堕三界的见解。所以说灭地是常住的，得到证得灭地的智慧，消灭了烦恼，永远出离三界生死，不会再退堕了，是离行。所以你如果到东南亚去学习佛法，那么他有的有的地方他就会讲圣人现在你证了初果，现在你证了二果三果四果，然后呢你说那怎么搞得我烦恼又出来呢？他说因为会退，这个圣道是会退的所以是有这种讲法的所以在布派流他是有这种讲法的，那么在南传佛教他也有这种讲法。那么现在这里跟你讲消灭了烦恼出离三界以后呢，不会再退堕三界之中的，所以就灭除了这个认为解脱还会退堕三界的邪见。那么现在再讲道地四行，道地四行呢就是道行、如行、行行、出行。我们前面曾说道地就像是治病的良药有情在生死中流转受苦呢，是因为有错误的知见，那么道地呢就是学习正确的知见由正知见的引导远离烦恼 好，正觉第一义谛。所以这里用道如行出这四种形象来说明道谛。第一个道行，于所之境能通寻求异故。好，道谛第一行是道行，于所之境能通寻求异故。道行就是由正见领导的正道。那么所知境呢，就是我们所有情呢所能所应领受的一切的境界。在这一切境界上，如果能有正知见而不被迷惑，能通寻求异故呢，由正见的引领呢，就能通往寻求真实义。所以呢，道行就是通往正得真实义的路。这就包括了什么呢？资粮道、方便道、清净道，这个道行。资粮道呢，我们前面讲过什么是资粮道。资粮道就是一种圣缘十二种劣缘。这个圣文帝一开始有讲，圣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重复了多少次的正法真上他因，即内如理作义。这是圣缘。即十二种劣缘，十二种劣缘呢，就是什么自圆满、他圆满、善法欲、正出家、戒律仪、根律仪、实质量、教务于邪、正知而住、乐远离，还有清净诸盖、三摩地，这十二种劣缘，这些都是属于资粮道。都属于资粮道。那么方便道的话呢，就是就殊胜而言呢，就是指暖顶忍世，这四家行为的善菩提分法为之方便道。那么清净道呢，就是呢证得了圣道以后呢，这个见道、修道、究竟道中的一切菩提分法跟他能引得的功德法都属于清净道。所以这个道行呢，就是通往得到真实义的路为之道行。什么是如行呢？这个第二个如行就是于所之境能实寻求异故。如行是道谛的第二行，于所之境能实寻求异故。如行是从对治烦恼这一方面说道谛，来说明道谛。实寻求异故，实是真理实相，在所知境上能够如实的认知真实义，契合真理，就能对治烦恼的不如理作义。这个就是如行。所以如行是能是从能够认知真实义，契合真理来讲的。那这是一种道行跟如行的讲法。那么也有的人解释道行跟如行呢，那么道行呢就是要学习尽所有性，那么如行呢就是学习如所有性。也有这种讲法。那么道谛的第三行呢是行行，于所之境由于四门随转异故。于所之境由于四门随转异故，这个四门呢就是苦集灭道四谛。我们前面讲解七真如的时候呢，我们说苦谛是安立真如。佛证悟了四谛的真理呢，但是四谛是离言的。苦集灭道四谛是离言的。那么众生呢就不知四谛呢而流转生死。所以佛菩萨慈悲呢就用名句文安立了语言文字的教法说明苦集灭道四谛。以这个苦集灭道四谛的教法为门，引导我们悟入真理。所以称为四门。所以苦集灭道称为四门。是通往真理之门。那么行行呢，就是说众生的心未觉悟真理，所以常常升起了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现在众生学习了四谛的教法呢，便能于所知境上呢以四谛教法随顺观察。这个就是于四门随转意。在所知境上以这苦集灭道四门来随顺观察。由于这样的观察修行呢，便能够令心呢远离苦，远离这个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而证真实义。这个就是行行，这个就是行行。那么第四行呢是出行，于所知境一向能去涅槃异故。 于所自尽，一向能去涅槃异故。出行是说道地呢，能带领友情出离生死而安立的。涅槃是没有生死流转的涅地，那么道地能引领友情去向涅槃，从生死中出离，所以说出行。那么道地呢，是以涅槃为上首，故说一向啊，一向能去涅槃异故。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我们从学习佛法在修行的时候呢，要以涅槃为上首，要以涅槃为上首。小圣呢，以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为上首；大圣以无住涅槃为上首。什么叫上首？就是它是你的最高指导原则，你的最高目标就是涅槃。一切的修行以涅槃为最高的目标，好，一切的功德回向涅槃，好，方向要正确。所以从学习佛法这个初行来讲，就是一开始道地学习，他就给你安利了你的最终极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涅槃。那么你在道地里所学习的一切都是指向那个方向，如果方向错误了，你是不是要检查？方向错误了，要调整你的方向。我们的行为有上上下下不要紧，大方向正确，趋向涅槃就对了。所以这个方向很重要，所以讲说涅槃为上首，一向能去涅槃异故，就是初行。这个道如行出呢，就是道地四行。以上所说的呢，就是四地十六行的观法。学习这一段观法，人是属于文思会的了相座椅所设出的。我们讲解了半天，终于把四地十六行讲完了哈。那么在说明四地中呢，有没有发觉我们前面讲了一大堆都在讲苦地，是不是？然后今天呢，一下下就把什么极灭道讲完了。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安立？其实四地里头总集在苦地，总集在苦地。苦地是苦，极地是什么？是苦因。灭地是苦尽，道地是什么？是苦尽之法。所以呢，四地可以说什么？苦地、苦极地、苦灭地、苦灭道地，都跟苦地有关。好，四行是以苦地为中心点，都跟苦地有关。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要把什么苦地讲得多。第二个道理，如果众生你学习佛法，如果你不觉得苦的话，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目的刚刚讲要到涅槃去，要离苦得乐，是不是？所以你如果不觉得苦，你就不会想要出离。只有你觉得苦的时候，你才会什么想要求取离苦的方法。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对，苦的时候就想出家了，对，就想要学佛法了，就想找个咒来念一念。等到那个苦的事情过了以后呢，又开始什么？又开始忘掉佛法了，又开始在什么时间法上面用功了，还赚得不够，还要再来一点。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呢，要跟你讲苦，讲苦让你深刻的了解到什么生死是苦，然后你想要出离解脱，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离苦得乐，要不然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呢，四地十六行呢就讲解到这个地方。好，终于把讲义四讲完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课本的五十之五页，五十之五页呢，这个第七行哈，一一地下各有四行，总有十六，名四地义，如声闻地说，临本三十四卷一页。好，这个呢 就是把四谛十六行呢讲完，就是我们刚刚说完的啊。下面呢，依此四谛于十六相正觉了矣，乃至加行善根圆满，于尔所识，名为极善思则。我们现在要讲解这一句话。那么从此以下是讲解从闻法开始到证入现观见道。好，在讲解中呢，我们就会引入七种作意的名相。所以呢，我们现在先解释七种作意。好，请拿出你的讲义五。讲义五呢，就是讲解七种作意。那么第一个呢，七种作意列名，就是先举出七种作意的名字。啊，这个是出自于伽的第33卷。啊，33卷。何等名为七种作意？啊，这是提问。七种作意的名字是什么呢？为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果作意。这里列出七种作意的名字。其实七种作意是什么？七种作意其实就是一种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过程。你要怎么修行？从了解形象开始，经过努力的修行过程呢，最后得到成果。那么这个七种作意的方法呢，可以用在世间清净、好修习禅定的修习上面，好，比如说从欲界修到初禅，好，或者初禅至二禅也可以。这个七种作意呢，也可以用在初世间清净，好，从凡夫得到圣道的果，也可以用这七种作意来说明，好，依这七种作意来修行。所以第一种呢，先是七种作意的列名，列举这七种作意。第二个呢，就是七种作意的业用。好，这下面呢就解释每一种作意的作用是什么。解释的文也是引自于伽师地论的第33卷。第一个了相作意，于所应断能证了之，于所应得能证了之，为断应断，未得应得，心中心生希愿。了相作意呢，就是要了解修行的什么教法的义理跟修行的次第的相貌。那么我们这边用什么呢？我们就举这个从欲界修行到得到初禅为果位来说明，这个七种作意。怎么样了相作意呢？于所应断能证了之，就是你先要能够正确的了之所要断除的过患的相貌。譬如说你要从欲界修到初禅，你先要了之欲界的过患的相貌，从欲界过患的相貌呢而升起厌离欲的心，也就是呢你就是观察欲界的什么欲界的苦粗障，这个于所应断能证了之，让你升起厌离心。于所应得能证了之，第二个你要对于你想要得到的想要成就的功德，你要了知它的相貌。好，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就是要观察初禅的净妙离的功德。好，对于这些阴德功德的相貌了解了以后呢，就能够升起什么？升起欣喜的心，好，喜爱的心。唯断阴断，未得阴德，心生希愿。经过努力的思维筹量观察欲界的过失，跟初禅的他的利益功德，这时候你心中思想就起了变化。欲界的人呢，我们为什么生到欲界？我们为什么生到欲界？ 因为我们喜欢欲嘛，对不对？我们因为喜欢欲才升到欲界的。那么现在呢，经过了努力的观察欲界的过失以后呢，你的思想改变了，所以说唯断因断啊。那么你又努力的观察呢这个初禅的功德，好，你生了欢喜心以后呢，你想要得到它，所以叫做未得因得，心生希愿，好，心中升起了希求的愿望，要断除欲界因断的过患，想要得到初禅因得的功德，这个就是了相作意。所以了相作意的作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了相作意呢，应该是包含了闻跟思，好，还有修的一部分，好，初一份。那么第二个讲圣解作意，未断未得正发加行，圣解作意就是努力修行了。未断未得正发加行，为了断除欲界的初相，为了得到初禅的境相，你要正发加行。正是表示你是用正确的修行方法啊，你从了相作意中要能够了解正确的修行方法。发是什么？代表是正在动，发动就是正在修行当中。加行是表示努力不懈的精进修行，所以正在发行就是依照正确的修行方法努力不懈的精进修行啊。圣解作意呢，它超过了闻思慧了，那么在未到地定当中呢，对于所缘境发起圣解，好，这是修行的一份，不再有闻思兼杂，好，这也是修的一部分。那么前面呢，还有闻思兼杂的这个定地作意呢，是属于表象作意，这边不再有闻思兼杂了以后呢，叫做圣解作意，好，他们两个是以这个来做区分。第三个，远离作意，能舍所有上品烦恼。远离作意是修行起了作用，开始断烦恼了。能舍所有上品烦恼，上品烦恼呢，就是这个形象最粗浅而最猛烈的烦恼。在圣解作意努力修行为因缘下呢，开始断除欲界猛烈粗浅的烦恼。那这里所说的舍跟断除呢，是扶住烦恼种子的意思，使它不现行，而不是真正的断除，只是扶住使它不现行，因为这边讲的是定地作意。这能扶住烦恼的心呢，就是远离作意。第四个，摄乐作意，能舍所有中品烦恼。那么在远离作意中呢，已经开始断除了上品烦恼，欲界的上品烦恼被断除了。这个时候呢，就会见到了什么？断除烦恼的殊胜功德。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呢，不再被猛烈的上品烦恼的现行所苦，心中是升起了爱药。升起了爱药以后呢，就希望继续的断除烦恼。同时也因为这个上品的烦恼不升起呢，心中就触证少分的什么，因为烦恼远离而得到的快乐，而得到的喜乐。那么你也希望呢得到更多的这种喜乐，这个就是摄乐作意了。心中愿意摄受继续断除由欲引发烦恼而得到更多的喜乐，也就是说要除前什么五盖了，说实在就是要断除五盖，断除什么昏沉睡眠盖、调举误作盖、好贪盖、嗔恚盖及疑盖。能舍所有中品烦恼，也就是由于乐断烦恼啊，乐得喜乐而努力的修行呢，于是定力呢慢慢的加深，也就把中品烦恼的欲界烦恼呢，也就让它不现行了，把这个种子扶住了。然后呢是观察作意，观察作意呢就是能于所得离真上慢安住其心。由于上品跟中品的欲界烦恼已经被他什么扶断了，所以在你在行住坐卧的生活当中呢，就好像没有烦恼现行一样。因为什么，这个粗猛的烦恼都已经被扶住了，好像没有烦恼现行。所以这个修行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就认定说，我已经成就初禅功德了， 就可能会得到真上慢。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来测试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真正成就出禅了。这个就是观察作一，观察我们心中的贪欲是不是真的浮断了，还是心中还有贪欲呢？比较维系的贪欲呢，我们自己未能觉知，这个就叫做观察作一。能于所得离真上慢，安住其心。怎么观察呢？就是在心中作一思维一种欲的可爱镜像。譬如你思维男女欲的染污相，如果你的欲的烦恼已经完全浮断的话，你做这个思维的时候呢，你心中不会什么起染污心。你思维那个染污相的时候，心中不会有染污心相应。如果你的欲的烦恼没有完全浮断的话，当你思维这个男女欲的净妙相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不能够安住了，心就要动了，所以心就不能安住于什么舍去欲的状态了。因为我们欲界的人呢，由于喜欢欲的习性，心就随顺这种习性呢，就会升起欲心。那么修行人呢，这样思维这个欲的净妙相呢，如果他发觉升起欲心了，他就能够知道自己没有能够全部的解脱欲的烦恼，他还是被欲所制服的。好，这就是能于所得离真上慢，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这个修行人呢，发觉自己还有欲心的时候呢，就心中升起了惭愧心。升起了惭愧以后呢，就决定了要将这个剩余的这个欲的烦恼全部浮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精进修行，努力的浮断诸欲，这个就是安住其心。那么这种观察自己是不是全部断除烦欲的烦恼的心，就是观察作意。这就是观察作意。那这边我们也就顺便的讨论一下关于双修法这件事情。你看这还不是圣人啊，不是修圣道，只是修禅定了。在修禅定的时候，他要决定自己是不是有欲心，他只要思维一个欲的净妙相，不需要去做男女欲的动作，只是思维一下这个相，看自己的心是不是有什么有动有起伏，就知道自己的欲断了没有。实在不必修双修法，修这个双修法不必的，你只要思维那个相就能够知道。那修习圣道的人，那个心更是敏锐，那更是敏锐，到了那个境界实在不必修双身法，对，连修禅定的都可以了知。你修圣道的已经到达，你要知道修习菩萨道是以四禅入初地的，你有四禅的功力，你还要修双身法来证明说你自己没有欲吗？没有这个必要，对吧？你在未到地定到初禅的当中，你用观察作意都知道自己的欲断了没有，实在没有必要再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双身法是不必的。好，我们下面再讲加行就近作意，能舍所有下品烦恼。从观察作意中了知自己尚未完全浮断诸欲，这个心中更加强要将欲全部浮断的意愿而努力修行。那么在继续修行中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一遍一遍仔细修行对治欲的法门，然后观察现在的修行是不是正确的对治了这个欲的烦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时时观察，观察前面所断的欲呢是不是仍然浮断，它是不是还是浮断的。那么经过这两件事情呢，不停的重复的观察，修行观察修行观察，经过这样努力的修行，终于你的加行圆满了，终于你的加行圆满了，欲界的一切烦恼的对治作意升起，你的心从一切欲界的烦恼中得到了什么？得到解脱，得到离息，也舍弃了所有欲界的下品烦恼，这个就是加行就近作意。那么下面呢，就是加行就近果作意了。什么是加行就近果作意？能证领受彼诸作意善修习果， 加行就近果作意呢，就是努力修行成功了，得果了。从最初的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到了加行就近作意，这一切努力的修行终于到达了什么就近的地位。从此无间一刹那，你证入果位，得到根本的初禅。这时候跟这个初禅的定心相应的具行作意呢，就是加行就近果作意。所以他能正领受禅定的果位。这个果位是从前面的六种作意，比诸作意，前面的六种作意善修习而成就的比诸作意善修习果。这个就是加行就近果作意。那么我们说明了七种作意的作用呢，是用从欲界修行得初禅为例说明了，也说明了世间道清净的方法。那么从未到地定到初禅有七种作意，从初禅到二禅也有七种作意，从二禅到三禅也有七种作意，三禅到四禅，四禅到空无边处定，到四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中间都有七种作意，都有七种作意。这边说明了七种作意的业用，那么下面再讲七种作意配饰是出世道清净。这个是从瑜伽卷十七引用的，引用瑜伽师地论卷十七的颂文呢，说明世间及出世间修行道的七种作意。这边说的是出世道清净呢，以出世道清净为主，世间道清净是出世道清净的所依，你要有出世道清净，一定要先成就出世间道清净的禅定，在定中修观而得到出世道清净。当听闻正法，常思维修习，先观见出境，次于修一相，舍烦恼出众，于断身心要，于诸相观察，得加行就近，能离欲界欲，即离色界欲，入真谛现观，能离一切欲，正现法涅槃，即于一永尽。这是颂文。那么颂中说些什么呢？此中显示有了相等七种作意，是出世道皆清净故，正得有余即无余一涅槃果，真上慧觉就近清净。此中显示有了相等七种作意，此就是指这个颂啊。颂文中说明了了相、圣解到加行就近果的七种作意，是出世道皆清净故。经由修习这七种作意呢，世间道清净，就是由能从欲界解脱成就禅定的功德。那么出世间道呢也清净，就能够从生死流中解脱出来，正得有余及无余一涅槃果。最后成就了加行就近果作意呢的阿罗汉果，这个时候烦恼呢都已经被断灭了，得证涅槃果。如果是当生果报体尚存在，那么就称为有余一涅槃果。如果这个生命体结束了，就进入无余一涅槃。真上慧觉就近清净，得到涅槃果了，这个时候真上慧觉才算是圆满了，所以说叫做就近清净。那么下面继续解释，听闻正法，常思维言，显示了相作意。听闻正法指的是闻会，正法呢是由名句闻声呢所显示的。学习正法，一定要先有觉慧。什么叫觉慧呢？就是你的第六识的智慧要够，你才能够学习正法。能够了解能权的名句闻所权表的意。然后呢，你要听闻、领受、读诵、意念。听闻就是指闻法，这个时候能够专心的学习。领受就是呢，你要能够理解所说的法义，并且接受这个法义。读诵就是你要常常的阅读温习，并且能够背诵。意念呢，就是说能够铭记不忘，常常的思维修习。那么闻会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无倒了解，不颠倒的了解。这个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说法者的这一方面呢，是说法的人能够正确的解说法义， 另一方面是听法者，听法者这一方面要能够不颠倒的了解所说的义理，那么这是文会的另一个重点。其实这个我们好像经常在做说法听法的活动，但是我发觉能够不颠倒的了解说法的义理好像相当的困难，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在法云寺的时候要复讲，就是说你学了以后下个礼拜就要复讲，要抽签你就抽签以后是不是就只一段文，你就要去解释这一段文。那么从复讲当中他就能够知道说你有没有正确的领受他所讲的法义，所以要复讲来帮助各位。好，那不用吓各位了。那么常思维呢，就是指思会啊。思会有九种相貌。第一个，在安静处要独自思维啊，在闻会的时候所听闻的正法呢，你要什么？要在静处独自思维。思维的时候呢，你要仔细研究，来通达诸法的什么？诸法的道理。经过了专心思维以后呢，对于正法会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二个，不要思维不应该思维的事情，因为呢，你思维不应该思维的事情呢，能够使你的心迷闷错乱，所以要思维佛教导我们要思维的道理，不要自己去安立一个所缘境去思维。你去修禅定也是一样，你的所缘境要正确，不是说任何的境界都可以做你所缘境的。所以你要按照老师的教导，最好是佛菩萨的教导，我们来学习，来依照这个道理来思维，这样能令我们的智慧增长。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我们常常讲说佛说人命在呼吸之间，对不对？那就是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是提醒我们说生命很短暂，所以呢要努力的学习。可是你不要听了说人命在呼吸之间，你就想那我是不是下一刻就要死了，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明天就要死了，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要投胎了吗？那怎么办呢？你这样思维的时候就造成一个你自己的困扰，造成你自己的困扰。所以呢要把法义正确的了解，它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要好好的努力修行，而不是让你陷于彷徨说那我明天就可能死了，我现在怎么办啊？学习佛法太长了，那也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要学习禅定也太长了，也没办法了。那最后怎么办呢？念佛为功夫又不够，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就走错路了，对不对？所以要正确的了解法律，他要告诉你什么，不要自己想一套编一套出来困扰自己。我讲这个道理不是讲你们，说我自己以前也经过这个，我紧张的睡不着觉，想到这个睡不着觉，后来去见我师父，我说师父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思维，那要是明天就死了怎么办？师父说那这样子，那你就回去睡觉吧。然后睡了觉起来就好了。好，第三个，能够通达分辨了义教及不了义教，好，这样才能够呢对真实的义呢有能力掌握，什么是了义教，什么是不了义教，好，什么是隐秘说，什么是显明说。第四个，思维正法的时候要依义而不依文，这样才能够悟入佛的密意言教。第五个，由于思会的时候呢，我们智慧还是不够的，所以对于部分佛说的教典不能够了解的时候呢，就要自处无知处啊。上回跟各位讲过要自处无知处，你要仰推如来的大智慧啊。我们智慧不够，不能够了解如来说的，所以呢我不能够接受，但是呢不要诽谤，这样可以远离罪过，这样可以远离罪过。另外对于能够了解的义理呢，就要专心的思维筹量观察， 随顺的误入真实义。那么第六个呢，要坚固思维，就是要硕硕的作义思维，这样对于正法升起坚固的信心呢，才不随他人的言语请动。我们说不要随老和尚的舌头转，怎么样不随老和尚的舌头转啊？你要有坚固的思维，你自己要正确的学习以后呢，要一遍一遍的想，让你的信心增强啊！不要老和尚今天讲无我啊，就是无我，明天讲有我，你又变成有我，啊，到底是有我无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你经过了正确学习以后，慢慢的思维，你能够掌握佛法的义理以后，你自然知道他讲无我是什么道理，他讲有我是什么道理，你的心不会随他舌头转。好，第七个，安住思维啊，经过专精的思维呢，就能够正确的深入以前所没有通达的法义啊，这个时候你信心更坚强了，就安住了，哎，安住思维。要安住思维哈，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在善心阶段，所以我们心经常会跑，你想一想想一想就想到别的事情上面了啊，就被别的念头打扰。所以呢，你是这种一直被打扰的这种思维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什么深入的通达法义，就没有办法深入通达。所以呢，要静坐，要调心啊，有时候静坐不是要你现在就要得禅定，而是要你静坐调心，让心能够专心啊，要能够集中，然后呢你去思维法义，才能够深入的思维。要不然你思维到一半，你那个被打扰了以后呢，又要从头开始。所以呢，你有了这种力量，你能够专心思维的力量培养起来了，你去学习佛法专心思维，就能够突破法义，他讲的很多的问题就能够了解，才能够深入。第八个，相续思维，成就了智慧以后呢，对于已经通达的法义呢，不会忘失呢，也不会又不通达了。但是你要相续思维以后，才能够达到这个阶段。第九个，智慧成就思维义理的时候呢，能够坚持完成思维，不会中途升起厌烦心或者是恐怖心而退去。啊，也就是你在做一个思维的时候，你智慧成就的人，他就能够坚持下去思维。他不会说哎，想一想哎，很烦，那个烦躁心就起来，怎么还在念这些东西，又在想这个东西，不会，他能够一遍一遍的想，而不会厌烦。第二个，他不会有恐怖心，哎，思维无我的时候突然一下，哎呦，没有我怎么办，哎呦，这好恐怖，涅槃没有了，我这个生命体没有了，那我到底到哪去了，哦，会生恐怖心。那么思维成就他不会有这个恐怖心。所以呢，思慧呢有这九种相貌。那你说你要独自思维的时候，你不就是需要有什么有护法了吗？是不是？佛事的时候比较好一点，是什么？你每天就是去托钵嘛，托到了吃，托不到就不吃嘛。OK。那么大家有这种习惯，看到出家人呢，那么愿意就布施一点啊，那么不愿意呢，那他就今天就挨饿了。那现在呢，这个状况呢，就不是这个状况了。所以你要独自思维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人护持，对吧？那护法从哪里来？我们可以做护法吗？啊，以前有人跟我讲，大护法。大导弹，小护法，小导弹。为什么？因为护法的意见通常都比修行的人的意见要强。为什么？因为他不修行嘛，所以他老是要左右那个修行人的意见，说你要这样修才对，你那样修才对，你这样做不对，要这样这样，他就去什么去指挥那个修行人。本来你是护法，是帮助他修行，就变成你是指导他修行。你不是在你已经不是再次护法了，你是他的老师，你的角色错误了。所以要做护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学习佛法 才能做护法。你自己能够学习佛法以后，你有惭愧心，你去护别人法的时候，你去照着他讲的做，他的需要去做。他在修行的时候，他一定有他一套的方法，你不要去干涉他的方法，不要用你的意见去什么去辨别他的方法。你如果真的想要护持他，你就照他的方法做，要不然到最后变成不是护法，变成不是护法，反而干涉。我讲这个不是开玩笑。有多少闭关的人是被护法逼出关的人？真的，我认识好几位大德，高僧大德，七次闭关，七次出关，都是护法出问题。好，闭到一半，护法不见了，饿了三天，没办法出来了。一看护法怎么样？护法起烦恼。哦，你在里面修行，我在外面不修行，你凭什么这样子？我不给你送饭。然后饿了三天，你出来。哎，出来以后他突然又惭愧了，哎呀，痛哭流涕跟你忏悔。对，他七次闭关，七次出关，都是护法出问题。这个护法不是这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显示了相作意啊，也就是有了闻思慧的时候呢，称为了相作意。在修慧开始的时候呢，在定中做毗婆舍挪的修习止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时候还要需要有闻思慧来加强观力，所以这个时候还有闻思慧的兼杂，这个时候还是属于了相作意，还是属于了相作意。常修习言显示圣解作意，由起圣解而修习故，啊，颂文中的常修习呢，就是指的圣解作意。由起圣解而修习故，就是说这个修习止观行的人呢，从闻思修慧学习四谛呢，并且重复的烁烁观察为因呢，由正成道理所说的自教量、限量、比量为一止，对四谛十六行得到决定的信解了。好，并且对于四谛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已经超过了闻思兼杂的作意，发起了一向修行圣解。好，这就是圣解作意，由起圣解而修习故，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圣解作意呢，一定是在定中，一定是在定中，而且它的所缘境呢，就是什么苦集灭道的四谛十六行。依这个圣解作意，修习多修习故呢，就能够升起暖顶忍识的四加行位。啊，所以圣解作意呢，是凡夫位中的修慧的一部分。啊，先观见出境言显示远离作意。那么颂文中所说的先观见出境呢，是解释远离作意。远离作意呢，就是开始断除烦恼出众了。啊，所以称为远离。经过圣解作意的四加行位，啊，到了暖顶忍识的是第一法，就是凡夫在世间的最后一念心。啊，这一念心之后呢，随后无间的下一念心呢，就是出世间的无漏的第一念心。啊，这一念无漏心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升起，也就是远离作意。啊，这个时候你远离烦恼了。因为是最初一念无漏心，所以称为先。好的，先观见出境的先，好，是指的这最初的一念无漏心。又现观诸法实相，所以称为观。又因为断除三界所见的系见道所系的见道所断的烦恼跟种子，所以称为见。于此远离作意，世间法称为出，出世间法称为境。所以先观见出境是这样解释。那么这个是远离作意，也就是你什么得圣道了，好，灭除烦恼了。于修习一向等言显示摄乐作意，颂文中次于修一向舍烦恼出众，于断身心要是解释摄乐作意。次于修一向舍烦恼出众，就是从远离作意中断除了见道所断的一切烦恼之后呢，进入了修道位。在修道位中一见到位时所见的真如实相更烁烁的修习。好，所以说次于修一向，啊，这种努力的修习是为了断除修所断惑。好，所以说舍烦恼出众就是断这个修所断惑的意思。好， 一段身心药呢，就是在修道位的时候呢，十时间呢，以苦集的可厌法，好，就是修道所要断的惑呢，要身心厌离，同时也实时的呢，对于灭道的可心法呢，要身心心药，这个就叫做摄乐作依，好，这叫摄乐作依。于诸相观察言，显示观察作依。这个颂文中呢，于诸相观察是指的观察作依。观察作依呢，就是在修道位烁烁观察修所断惑，有哪些已经断了，有哪些没有断。好，如果有没有断的，就用摄乐作依，好，来继续努力的修习对治道。哎，这个呢，就是观察作依。加行就近言，显示加行就近作依。好，颂文中得加行就近，就是加行就近作依。由于摄乐作依跟观察作依呢，你多多的修习为因呢，最后便升起了什么？升起了金刚预定。这个金刚预定呢，能够摧伏一切修道所断的烦恼。好，为什么叫金刚预定呢？就是比喻这个定力呢，这个止观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像金刚宝一样，能够破坏一切宝物，最为坚固，其他的东西不能破坏这个金刚，金刚能够破坏一切的东西，也就是说玉如金刚，所以叫金刚预定，它能够破除什么一切的烦恼，这个也就是有学位的最后了。好，到了金刚预定就是有学位的最后，下面就进入了无学位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金刚预定的相应作意呢，称为加行就近作意。能离欲界欲，即离色界欲，入真谛现观，能离一切欲等言，显示世间出世间加行就近果作意。好，颂文说明加行就近果作意呢，金刚预定的加行就近作意之后呢，便成就了阿罗汉果。这个时候你的诸漏已尽，这阿罗汉果所设的作意呢，就称为加行就近果作意。从能离欲界欲开始，好，就是说明阿罗汉果的功德了。能离欲界欲是由于诸漏已尽，所以欲界的烦恼欲呢都断了。即离色界欲，好，色界的烦恼欲也断了。入真谛现观，能够证见诸法的实相。能离一切欲，这个无色界的烦恼欲呢也把它断除了，永离三界的一切烦恼了。证现法涅槃，好，如果这一生的果报还没有尽的时候呢，但是呢已经不再受三界烦恼的苦了，所以得有余一涅槃，叫证现法涅槃。即余一永尽，好，苦因尽故，当来的苦果呢也就不生了，也就没有未来的再生这个生命果报体了，所以得无余一涅槃。这个是世间及出世间道呢有七种作意，得到究竟清净。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课本的50-55页，我们刚刚解释那一句话，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乃至加行善根圆满，于尔所思名为极善思者。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就是从听闻正法的闻慧及常思维的思慧，对于四谛16形象能够正确无倒的掌握了它的义理。好，这个还是属于有文思兼杂的了相作意。好，乃至加行善根圆满，这里的加行善根圆满是指的暖顶忍士四加行善根，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从文思兼杂的了相作意进入了什么一向在定中修行止观的修慧的圣解作意了。那么在圣解作意中努力修行呢，终于加行善根圆满，由暖位顶位忍位到达四第一位，啊，叫做乃至加行善根圆满。于尔所识名为极善思者，于尔所识就是指这个四加行善根位呢，在四加行位呢就名为极善思者。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包括了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哎，这一句话。上一次讲课的那个最后那个在那个用图来讲的那一段哈，也如果有空的话，你多思维几遍，多思维几次，就是上次上课最后讲的那一段。 有没有问题？ 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那个讲义的四个第十页啊，就是说那个灭行、净行、妙行、明行啊。那方师傅解释就是，灭行是苦因的灭，净行是苦果的灭啊。那么呢，苦因灭和苦果灭的有什么不同啊？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讲义的第五啊，讲义的第五的那个第一页的第六行，好像七种作业的业用啊，它段落里面写的是举意界成就出经意为例说明啊。这看就是说，假如说是以经意来看的话，经意是心于见性嘛。那可是这里面，所以这个是不是举意界出果为例说明？用尽我圣解作业、演绎作业、社会作业、观察作业、家庭的这些作业，这些作业是现观嘛？既然是现观，就不是说是出经历的问题。所以，你假如说我们到家庭果，就是至少要到出禅嘛，而不是不要都出果，而不是都出禅。出禅是这个意思。这两个问题。 嗯。啊，第一个问题讲灭行跟净行呢，一个是从苦因这一方面讲，一个是从苦果这一方面讲，都是在讲灭谛啊。那么只是说呢，讲到这个烦恼的无依熄灭呢，一方面是从苦因这一方面来讲烦恼的熄灭，那么净行呢，就是讲你不再得苦果这一方面来讲这个烦恼的熄灭，烦恼熄灭以后就不再得苦果了，谓之净行。好，那么把烦恼的因给它熄灭了，就是灭性。就这两个的分别，就是一个是从因位讲，一个从果位来讲。 是不是就是灭性，就是苦因与灭因呢？是不是就是不，我已经可以不造苦因了？那就是说苦因的熄灭，应该是不造，我就是不造苦因了。苦果就是你从有灭因，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从前造的因，也灭了，那它果也不成了啊？那个就是叫也不会噪音了，就是进行，就是这个苦果的灭。苦因就是我不再造苦因，是不是？苦的因，不再造苦因就是 了。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你得到灭谛以后呢，你不再造苦因了，同时也不会再得到苦果，然后你也可以这样讲。那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你讲说七种作业的业用，举意界成就出境率为例说明。这边讲从举意界成就出境率来讲的时候，不是在讲得圣道，是在讲世间法。好，我们得世间清净的时候呢，好，从欲界的这个开始呢，学习禅定，到最后成就这个出境率。啊，其实说起来，真正是应该就从微道地定到出境率，啊，或从这个欲界定到出境率。那么你要经过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加行究竟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这七种作意，而这边讲的跟圣道没有关系。 嗯，可是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讲 要后面 尽力的话是心一尽性， 心一尽性， 那我又在做圣解作意，什么又要进什么啊？去思维的时候，那这样就不是心一尽性。 是我们都以为心一尽性呢，就是说你的心只能在一个境界上活动。心一尽性不是这个意思，心一尽性是你的心专注，叫做心一尽性。好，你去查一下《成唯识论》，它的定义是这样，不是说你的心只在一个境界上活动就叫心一尽性，是说你的心已经专注的力量能够达成了，叫做心一尽性。 OK。那这边讲呢，这个出境率是说我们还是凡夫阶段的时候呢，要成就出禅的话，你经过这七种作意的方法的这种作用呢，它能够达到出禅，能够成就，所以举这个为例子来说明七种作意，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的七种作意配次出世间清净道的时候呢，就是举怎么从凡夫啊成就到达阿罗汉， 那么这个过程来说明七种作意啊。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在卷三十三的时候呢，他先讲世间的清净的时候，他说七种作意。那么一个是在第卷十七的时候呢，他是讲七种作意呢，是讲到这个世俗世间呢，就是得圣道这件事情啊，最后成就阿罗汉。那么卷三十四的时候呢，他也有讲道啊，这七种作意配置是出世道的呢，在卷三十四也有讲道，但是呢他在卷三十四讲道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明显的讲，所以呢就引这个卷十七的文呢来解释比较清楚啊，是这样子。因为卷三十四它就是这边一句那边一句，那个中间又隔了一堆东西，所以你很不容易能够找到那个文。但是我在解释的时候呢，已经把卷三十四它的意思呢已经给它解释进去了。好，是这样。好，下面没问题，请讲。 师父慈悲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灭谛跟道谛啊，能不能用因跟果的关系说它？ 当然可以了，那个道谛就是因，灭谛就是果了。那道谛就是良药嘛，那那个灭谛就是什么，就是病愈全了嘛，吃了药为因嘛，好，那么病愈全就是果，所以他们两个有这样因果关系。 那个如果灭谛从那个常性跟法尔如是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这个因果关系 是，这个讲灭谛的时候，就是说灭谛本身它是常住，它是常在的。好，你是凡夫，我们是凡夫，有烦恼的时候，灭谛还是在，它没有远离，还在那边，只是我们不能证悟它。好，我们没有办法证悟它，那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没有灭谛了。所以说灭谛本身来讲，它是没有生灭相，它是常住的。好，那么说道谛跟灭谛的因果关系呢，那就是说我们要证得灭谛。虽然灭谛在凡夫的时候你没有证得，对吧？到了圣人的时候你证得了，所以呢从凡夫到圣人的时候呢，你学习道谛呢就能够证得灭谛，所以他们就有因果关系了。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你的智慧有没有。好，我们一开始是没有这个智慧的，对吧？那后来经过道谛的学习，证入圣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根本无分别智，就有这个智慧了，对吧？所以就智慧面来看的时候，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对。但是对于灭谛本身来讲，它是常住不灭的。好，我们不能说灭谛是从本来没有你到现在才有，这样子就不是灭谛了。所以它是常住的，所以无始以来它就是这样。所以无始以来我们就有杂染。好，但是呢，灭谛不理我们。那么等到我们学习了智慧以后，我们就证入灭谛，我们知道有灭谛，能够证入它的实相，这样子。 师父，那所以说如果从那个自性缘起的角度看它，就不能说灭谛跟道谛是因果的关系。 你说的自性缘起是 从，这是种子的观念。 从种子的观念可以讲啊，为什么不能讲呢？就是灭谛，对吧？这个智慧真如这个灭谛还是在的，对吧？它是在，它是无为法。好，但是你要证入的智慧来讲，能够证入灭谛的智慧的种子，它是依附在阿赖耶识中，但是这种子不能作用，所以你不能证入灭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凡夫嘛。好，当你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是道谛了，然后道谛的种子呢你就开始熏习了，对吧？本来没有嘛，然后你学习佛法以后开始有，开始熏习了。熏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引发了什么寄存在阿赖耶识中本有的能够证入灭谛的种子。那这个种子被引发了以后呢，这个无漏种引发之后呢，它就证入了什么，证入灭谛。所以呢从学习的道谛的种子就能引发无漏种，本有的无漏种来证入灭谛，这不就是因果关系吗？那灭谛本身还是在那边呢，所以种子还是可以讲。 师父，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正因果，是不是说像离系果的案例，或者是说它是真、 哦？你不能讲说有那个，不能讲说真如有种子，因为真如是什么？无生灭法。种子是生灭法，所以你不能讲说真如有种子。但是呢，生灭法的智慧可以渗入真如，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所谓生灭不生灭的问题，是在那个时候、okay。 所以你不能讲说真如有种子，那不能从这边讲、okay。啊，还有没有问题？你请讲。 师父师妹，上个星期的那个空行无我行这边哈，有一点点的疑问哈。是空行这边是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师父讲的说有七相的，啊。把它总设成就是无蕴，或者展开成七相啊，是唯有诸蕴可得啊。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就是说我宁可去说诸蕴可得，但是我是没有的。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讲？那，但是这样子讲又会容易回头过来会。去执着这个诸蕴，好像它又有实体存在，但这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在？这是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来讲，他就是要告诉你说，就是后面那段就是说，你认为的有的那个生命的主体的我是没有的，那么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呢？不是，无蕴法是有的。OK， 那么所有的只是无蕴而已。那这五蕴呢是有为生灭法，好，所以有为生灭法的五蕴是有的，只是这个有为生灭法在那边什么进行作用而已，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整体的生命体的我在那个地方，但事实上这个我是没有的，你认为它有是因为它很相似，所以呢起了妄见啊，因为无明的关系起了妄见而认为它有这个真实的生命体的我，所以呢要用说五蕴来破除这个我见，说五蕴法破除我见，就是说只有五蕴而已，只有色受想行识，并没有那个真实的生命体的我在那个地方。那你观察是不是只有这色受想行识呢？好，这边开成七相，是不是只有这七相呢？你可以仔细观察，好，这样这七相它就可以解释生命的圆满的什么流转，好，生命流转的圆满的解决了，你不用再加一个有一个主体的我在那边，说我在操纵这五相去。生死流转，那在外道的见解就认为说这五相是生灭法，但是有一个我是什么，是主体，是他在操纵这五蕴让你生死流转，那这个我本身是什么，是解脱的，那这边就产生了矛盾，我既然是解脱的，你为什么要去操纵五蕴去生死流转，没道理吗？对不对？所以从这边就破除了，也破除了我见，这是破的另外一个方法。当时佛讲了这个法以后呢，他后期就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什么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在讲五蕴法的是说五蕴是有为生灭法，它是因缘法，它是缘起法，所以呢它没有主体性，那后面就变成什么法有我无法有，因为这边是我无法有嘛，后面就只是说法有这个法是实法，也就是说有五种什么真实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法是真实的，是实体性的，所以呢我们就像我们讲说四大啊，地水火风一样，我们讲说啊有实体的地水火风，然后抽成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生命流转一样的，他就认为有色受想行识五种实在的法在这边引起我们的生死流转，而这五种法是什么，是真实有的，不是因缘法了，就起了这样的见解。好，这个我们后面讲到那个所知上见所见真实的时候呢，也会再提一下。那么这个时候起了这种见解，这个时候呢，就讲什么？就要讲一切法空了。啊，所受想行识就包括一切法嘛。 那就讲一切法空了。就这一切法都是什么？没有真实性的，不再只是聚焦于说有那么一个实体的生命体，就这五种法呢，也都是什么？没有实在性的，所以一切法空。好，从这个方面来讲，那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个聪明的愚痴的人，所谓聪明愚痴者，就是比较有思想的愚笨的人呢，这个愚凡夫呢就开始了，一切法空，所以呢一切法空嘛，空就是没有嘛，所以一切法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见到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好，他不只认为说无蕴法没有实体性，而且呢什么都没有，就只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像啪闪一个像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好，那他又变成了这个东西又变成邪见，因为什么？所以也没有因果了嘛，对不对？既然没有，哪有因果可存，就走到断灭见去了。所以那这个时候又要讲什么？就讲于归士的三自性了，是吧？讲一切法空，不是讲说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你遍计所知，你认为的那个真实的法是没有的，经过你去思维，你那个名言认定的那个真实法是没有的。 OK， 但是依照缘起种子所生的那个法，依他起法是有的。那么依他起法上面远离遍计所知显现的真实相的空性也是有的。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叫离言自性，一个叫假说自性。那遍计所知法就是假说自性。好，依他起法跟原成实性就叫做离言自性。后面就会讲到这个地方。所以那么这个是他们讲，这是你唯识中安立的。好，这是从解释密经上这样讲。好，这样子安立的三种不同时段的教法。所以我们众生说是可怜，真的是很可怜。就是什么跟你讲真实相，你就不要听他，你就要转个弯，又去执着那个真实相是真的，对吧？讲真如不是说有个实在的真如，是说这个流转的相貌本身是真，是一个实相，它是什么？是无生灭法。可是我们又会执着有一个真实体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又变真实了，然后一切法又变成真如所生出来的了，这个又变成什么？又变成外道了。为什么？从无生起一切法，啊，这是什么？又是从一个一元论嘛，从一个生起了一切嘛，对不对？啊，无极生太极嘛，啊，太极生两仪嘛，对吧？太极是有嘛。那无极是有没有？那无极前面又是什么？对，所以又把无安定成一个真实法，它生出一切来。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跟你讲了法以后，又起执着，又起执着。所谓所有讲的法，只是在破执而已，把这个执着破掉而已。但是呢，我们听了这个法以后，又对法上面又生起了执着。所以我们执着有我，所以讲无。那讲无以后，你又在认为有真实的无，所以要讲什么？非有非无。那你要又执着有真实的非有非无，又要讲非非有非非无。所以这些非加上去就是在破嘛，一直在破你的什么邪见嘛。所以目的只是在破除你的邪见，所以讲第一个你就听懂了，最简单。对不对？你执着有，我跟你讲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你认为的那个邪见的那个真实的我，没有，破掉了，你知道了，证悟了，就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们就是不甘心呢，对，讲没有好，那一定是有个真实的没有好，又开始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我执上面、法执上面大转，就没有办法出来。 因为后面这个无我行啊，也讲到不自在故皆非是我啊，所以我是这样子想说，这个诸蕴啊，看起来它是我有诸蕴可得，但是其实诸蕴每一个蕴，其实它都不自在，所以蕴本身它其实 也是无我的，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前面的？ 对，上次就讲过，从无常行，从无我行，从空行都能够，你们从都可以从这边误入灭地，都能够误入灭地。所以呢，你要从这个不自在行啊，就是无我行啊，来证入灭地也是可以的。那么无我行，那上次讲过了，就是从什么？从这个因缘和合来讲，对不对？不自在嘛，就是不能独自存在嘛，不能独自存在，一定是什么？是因缘和合存在嘛，对吧？它既然是因缘和合存在，就不是什么？就不是真实法嘛，所以就没有真实法嘛。对，所以你就可以证入灭地嘛。对，那么空行，空行就是从什么？没有实在性嘛。你认为那个实在的，你一看到它就认为它存在的那个实在性是没有的，那个真实的我是没有的。它是从这个地方直观、直觉的去观察，这个东西就没有。你能从那边破掉，就破了。那无常行，无常行的话就从无常行破，也是一样。既然是无常，必然是什么？有为生灭法，所以那个我，你认为实在不变的我是没有的，也就破掉了，然后就入灭地。所以从这三行，其实你的如果说你够的话，都可以，好，直接证入。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就能够从无我，好，从无常，无常误入无我，好，然后呢？或者说我慢，然后顺着涅槃，啊，通常就以无我为主。可是呢，无我呢，这个无我到底是指的无我行的无我，不自在行的无我呢，还是指空行的无我呢？都可以。那你又所以他们又解释有什么？有具身性的，还有分别性的，好，又解释有机运的，有离运的，都可以讲。不管怎么讲，它能够帮助你证入灭地就可以。 师父刚才讲到那个社会九种相哈，你其中讲到那个恐怖的那个部分哈，我是有这样思维，就是因为师父前面几次讲到，比如说我们看到花，它不是花，或者说它白色，它不是白色，法师不是法师。那假设真的要这样子思维哈。像这个空行也是一样，是不是要去那个变动的，它是合成的东西。假设它都静止在那边，我们看到那就是花静止，它不会跑来，不会闪来闪去，所以我们很好认识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看到一个静止在那边的东西，我们要去认识说，那一刹那说哦，它是没名字，然后它是一个众缘合合的东西。很难去思维这样的事情，感觉起来，那这样子会升起恐怖，的确是会。 是，这个就是要从平常的话多练习，好，慢慢的学习，慢慢，好，破除再去。但是呢，我的建议是说，你要做这种深入思维的时候呢，就在家里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先静坐一下，好，再做这种思维比较好。那么你在平常的时候呢？不要随便思维这个窝，啊，当然你如果说已经熟练了是可以，啊，我有一个经验，师父有一次教导我无我行，讲完了以后，那时候还没佛学院，讲完以后呢，我就要开车去接一个居士，到机场，开到高速公路上面，我就开始思维无我行，思维，好，所以这个。也没有我在这边开车，也没有车子被我开，对吧？也没有高速公路，就突然一下， 我恍神， 我说 过， 那现在如果我这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就是我没有了怎么办？我的生命都没有了怎么办？那我在哪里？就突然就这样，就冲出来，然后整个人就陷入那个思维。那我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刚好是碰到一个大转弯。那等到我反过这个精神回过神来的时候，转弯已经完成了，啊，没有出车祸，那这是很幸运，啊，没有出车祸。可是就是说你在做这种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对这种，因为我们执思我见已经很久了，你思维无我的时候，他突然起对峙力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是会起恐慌感的。所以呢，力量不够，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就是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去做这种思维，就是你去近处做思维。那同时在这样，你说圣人为什么就是一开始啊，正入圣道，这么几刹那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不行嘛，你不能一直做这样，因为你前面无我，知识有我已经这么久了，你现在突然一下正入无我，那个力量是非常强的，你没有办法一直在那边待下去的，所以一段时间就马上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你要开始练习，慢慢增长他的时间，增长他的时间，然后你才能够什么安住在无我的这个境界里头。所以圣道不是那么容易得的，不是那么容易得，就是你需要花时间去慢慢熟悉它，慢慢的练习它，那中间会出现很多状况，那这些状况书里头大部分都有写，所以呢你去好好的学习以后呢，你碰到状况你可以调整，可以调整自己，这样子。阿弥陀佛。